哎，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就是我们的信心，给我们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仰望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只有被赐予那信心，就是超自然礼物恩典的人，你的儿女才可行的事，就求你按照你的应许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求。听得到吗 ？OK 吗 ？OK。大家看一下今天第九问，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了。是信心首要工作。基督的荣耀。如果大家有来上主日学，这个应该是很熟悉的一个概念或者主题，瞻仰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荣耀，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从前有没有想过信心和基督的荣耀之间的关系，或者甚至直接讲，信心最主要做的工作就是瞻仰基督的荣耀。有想过这个吗？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约翰·欧文说，默想基督的荣耀，默想那个英文还是 contemplate， 默想 contemplate 也有那种抓住或者握住的意思。这个默想并不是讲说冥想或者放空，然后就让主的灵把我带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默想基督的荣耀是非常非常有目的的，是延续着一个 guideline， 是延续着一个指引。这个指引是什么？什么是我们默想基督荣耀的圣灵是，然后呢，神的话 right？ 所以基督徒不放空，基督徒不冥想，但是我们的确默想，我们总是想上帝，我们想上帝就是默想基督的荣耀。约翰欧文基本上我们在看 Mark Jones 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想他等于是约翰欧文透过 Mark Jones 然后再传给我们，所以我们是在很多的东西都是直接从约翰欧文来的，尤其是关乎基督的荣耀这件事情。约翰欧文在这个议题上面，这个主题上面阐述，当然我读的书不是很多，可是我很难想象有比他更精彩更精辟的阐述。约翰欧文说，默想基督的荣耀就是信心首要的工作，换句话说，默想基督的荣耀就是信徒首要的工作。让我们这么想，我们都会说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就上天堂，但是信耶稣如何上天堂，或者信如何帮助我们走天路， 就是一个信的对象吗？ 信的对象，信的对象是 这样子的一位对象，是这样一个荣耀的对象，你有这样子的属性，他是上，所以就会让我们很有确信嘛，他所说的话都一定应许了，会成就，会让我们有信心。 OK。那么这样子，我们信的对象，他，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为是谁，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走天路，可以帮助我们上天堂。可不可以再讲的更详细一点，或者有你可以想到哪些经文跟这个有关系？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段经文，因为 Carol 已经上成人主义学唱很久，他知道我一定会提这段经文，因为约翰欧文的那本书就是按照这段经文写的。让我换另外一个方式问，走天路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字眼？上天堂、走天路、基督徒，这个我们有什么其他的字眼可以来形容？成圣， 还有呢？ 就跟得永生 得永生就是，可是我们现在还已经得永生，可是还没有得永生，所以这个得永生的这条路我们是怎么走？所以菲菲刚刚讲是成圣，的确没错，就是我们是已经得永生的人，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走向天堂，走到永生的。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们还在肉身 ，right？ 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升到天上去见我们的主。所以这一段路走天路的路程，我们怎么走？有不同的形容词，其实都是总结来讲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基督徒成圣的过程。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也是基督徒的顺服、基督徒的圣洁、基督徒的效法他儿子的样式。盼望我们之后会提到，但我们有盼望就可以走天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盼望的对象、盼望的结局。所以你要说好行为、成圣、有儿子的样式、效法基督。来，大家都听过效法基督。所以我换一句话来问，这个信心如何帮助我们效法基督？信心如何帮助我们走天路？信心如何帮助我们越来越有上帝他儿子的样式？信心如何帮助我们效法他的儿子？因为他所拣选的，他就呼召，他呼召来的就称他们为义，就叫他们有儿子的样式。 他已经得胜了，战胜了。 我的问题就是，信心如何帮助我们走天路？换另外一个方法问，就是信心如何帮助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爱我的必守我的命令，正如我守命令，就长留在他的爱里面。所以我们守他的命令就是效法他，因为他守他父的命令。但是如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守他的命令？这个是我要问。Yeah, OK, 圣灵动的工。具体一点，圣灵动的工，圣灵动的工，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做出任何成圣、任何讨上帝所喜悦的、任何好行为、任何有基督样式，那必然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已经动工了 ，right？ 那可不可以再具体一点？或者我之前好像有提到有一个原则，这是基督徒成圣的原则，这也是约翰欧文所讲的。齐伟，我们让齐伟，今天他从特别从苗栗来参加。 从圣经里面，我看到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然后我就这样子信靠他，我的心被改变，然后就有奇妙的心，就有各种神速的东西做这件事情，就是明后的三章八 节。所以齐伟说，我们从圣经的经文之中，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基督，我们看到他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从中得到，就有一个效法的对象。然后我们相信，因为我们是圣灵激励我们去读圣经，所以圣灵也会在我们生命中工作，让我们，因为我们喜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自然要效法他，我们喜爱的对象人自然就会效法他。所以其位所形容的就是仰望基督的荣耀，不是吗？我们怎么仰望基督的荣耀？就是从他自己的自我启示，从他自己的话语之中，从圣经里面看到他的荣耀。所以再重新问同样一个问题，信心如何帮助我们看见如何走天路？其实就是凭着信心，我们是仰望基督的荣耀，因为我们不是用肉眼看见他的荣耀。我以前的教会时常有人会说，我昨天晚上我在公园里面看到耶稣。你看到什么我不知道，可是那肯定不是耶稣，因为我们现在行事为人不是凭着肉眼，一定是凭着信心，对不对？所以信心他首要的工作，圣徒在 走天路，其实我们首要的工作就是走天路，我们要成圣，我们要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信心如何帮助我们走天路？这是以仰望基督的荣耀呈现出来。有没有哪一条经节是关乎这个的？仰望基督的荣耀帮助我们走天路，或仰望基督的荣耀让我们有儿子的样式。我之前的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那个为什么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我们仰望他，我们必须要仰望他。希伯来书的作者多次提到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有哪一节经文非常直接的说仰望基督的荣耀我们就成圣？或者约翰欧文用成圣的原则就是仰望基督的荣耀，这个也是重复一直讲过的这段经文。啊，雅琳，什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的灵变成的。在这里讲的最直接不过了。我们是有的时候读圣经读过去，哇，这好像很属灵，可是我不太，其实你就看它字面的意思。我们仰望，我们敞着脸，不，我们的脸不再被蒙住了，不像这边特别的对象还在期待那弥赛亚要来，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他们好像读摩西的时候好像是帕子蒙住他们的脸，但是我们的帕子已经被掀开了，所以我们敞着脸仰望主的荣光，然后怎么样？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有一个效果，有一个果效，就变成主的形状。这不就是效法基督吗？这不就是成圣吗？这不是就是有基督，有他儿子的样式吗？所以约翰欧文会讲说，仰望基督的荣耀就是我们一个信徒成圣的原则。他会讲我们的目标就是荣福直观，这个字眼大家也应该很熟悉。什么是荣福直观？亲眼见到神的荣耀，用我们的肉眼见到神的荣耀。通常你提到荣福直观，如果你对这个名词有任何一点的熟悉度的话，你会说啊，那是天主教才讲的荣福直观。的确，天主教也会讲亲眼见到神的荣耀，他们的荣福直观是可以在你在肉身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那个你在肉身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或者，OK， 我们想一下，荣福直观到底是，如果我们在世上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么荣福直观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我们如何看见他的荣耀？就像刚刚所讲的，是只有在他话语里面凭着信心来，那个敞开的那个帕子，并不是说好像真的是我们脸上有个帕子，然后敞开，我们肉眼可以直接看到他的荣耀。关于荣福直观这件事情，其实改革中，连在十七世纪的改革中的神学家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譬如说，Torrentine 多伦多一个十七世纪非常厉害的改革中神学家，他对荣福直观的论述基本上和阿奎那多马阿奎那一个很重要的 神学家，也是天主教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就如亚林刚所说的，是我们亲眼看见上帝的荣耀。但是约翰·欧文在荣福直观这个教义上面，他把它提升得更高来阐述，按照圣经来阐述。他怎么说？我们只有，我们要如何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的荣耀，用肉眼看到上帝的荣耀，那的确是每一个圣徒的盼望。但是约翰·欧文会说，我们只有在基督的面上看到上帝的荣耀，只有在基督的面上看到上帝的荣耀，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或者说一种那种很笼统的，哦，我们要眼见上帝的荣耀。他把它更进一步的按照经文的解释说，我们荣福直观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天我们要用我们的肉眼看到上帝的荣耀，而这荣耀只有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面上看到的。我们并不是直接的看到一个好像我们不知道一个很亮的一个光体或者怎么样，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脸上看到。所以他会讲说，我们等一下会再稍微再讲一下这个，但是他会讲说，如果你是盼望荣福直观或者在永恒中见到上帝荣耀的人，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其实就是每一个基督徒。Right. 你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徒定义上不是盼望看见上帝，有一天你要见你的主，看见上帝荣耀的人。如果你想要在永恒中眼见上帝的荣耀，你就必须在今世凭着信心仰望基督的荣耀。如果你不在今世在肉身凭着信心仰望你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你也不会在永生之中有眼见看到，在他的脸上看到上帝的荣耀。 OK， 在这里当然也是关乎我们凭着信心，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凭着眼见，因为有一个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我们现在无法用眼见看到基督的荣耀是为什么？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现在我们要亲眼看见基督荣耀，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Why？ 为什么？ Yeah， 因为我们他是得荣耀的主，他是已经升天的主。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得荣耀升天的主，我们的好像就像我们的肉身，现在我们的装备还不够，我们的肉身还，所以通常在圣经中有少数这几个例子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用肉眼看到基督荣耀的人，通常那我要譬如说老约翰在启示录一章十七节，他说我看见主，然后他怎么样，匍匐在地上好像死人一样。登山宝训是我们的主，那个时候他的荣耀在他肉身的时候向他的三个亲爱的门徒们展开。我们还记得彼得的反应吗？他 胡言乱语，他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OK， 以赛亚看见主的荣耀在第六章，祸灾祸灾，我要灭亡了， right？ 所以通常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我们的确是盼望，也是凭着信心，但是我们不是凭着眼见，看我们主的荣耀。所以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在今生凭着信心仰望基督的荣耀，你也不要想，说的直接一点，你会在永生之中用你得荣耀复活的身体、复活的眼睛眼见我们主基督的荣耀。 OK， 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也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为什么约翰·欧文会特别的强调，我们的确是有荣福直观的盼望，我们的确是要眼见上帝的荣耀，可是我们的确也必然只能在基督的脸上看到上帝的荣耀。 看到上帝荣耀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或者一个就像刚刚讲的好像一个大光一样，是具体的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看到上帝荣耀。所以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好了，有谁可以帮我们读四到六节？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OK， 稍微等一下，不叫基督荣耀什么 的光？ 福音的光。所以在世界上，这等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在福音中看到基督的荣耀的光。那不是这等人，也就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在哪里看到他荣耀的光？ 福音。 OK， 好，继续。 基督本是神的像。 基督本是神的像，基督就是 the very image of God， 就是神的像。我们是按照神的像所造，而他就是神的像，他就是有神的本质。OK， 继续。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 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凭着眼见哦，已经那个荣耀的光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好，请继续。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他这个荣耀的光并不是啊、哦，我觉得我看到一道很亮的光，我的心里充满光明。特别讲到是他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上，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有了我的就有了父，没有我的就没有父。你们认识我就认识父，你们认识父也必认识我。有了子就有了父，这个原则。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时常讲神，我相信上帝，上帝必会攻击，然后上帝讲这些很多的，可是我们的上帝就变得跟某种神明没有什么差别的上帝。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工作，我们所有领受属灵的福气都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 OK， 还有另外一个原则，为什么将来就算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个复活得荣耀不会朽坏的肉身，不会朽坏的眼睛，可以凭着那得荣耀的眼睛眼见上帝的荣耀，可是还是需要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则，耶稣基督升天得荣耀之后，他还有身体吗？ 有 ，right？ 我们之前上的基督论的课有身体。耶稣基督升天得荣耀之后，他是否就撇下他的人性，然后回复他之前的？不是 ，right？ 我们之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他既然在历史中那一刻他取了人性，那个就是永远之后，他就是神-人，神人。这个是不会改变的，就算得荣耀的基督他也是如此。这个跟我们如何领圣餐就有关系了 ，right？ 路德宗会说，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的实际的灵在是在那个圣餐的成分里面、旁边、上上下下。耶稣基督的身体的确就是在那个圣餐陪伴的那个圣餐的那块饼或者那个杯子里面。我们会说我们也是实际的领圣餐，耶稣基督也实际的临在，就是那个圣餐，就是我们领的那个饼真的是他的身体，我们喝的那杯也真的是他的血。但是是什么？这个是凭着信心，按照属灵的意义。因为我们不会说他的身体现在就临在这个成分或与这个成分同在，其中有一个原则，就是因为如果他是人的话，人按照定义，按照他人性，他就不能无所不在 ，right？ 如果他可以无所不在的话，按照路德宗的论述，他会遇到一个矛盾，就是他的人性已经变得不是人性了，他已经把人性升华到一种 其实已经变成神，已经实际上破坏了那个圣餐真正的意义。OK， 所以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将来我们要肉眼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在耶稣基督的脸上看到上帝的荣耀，是因为就算我们得荣耀，我们有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我们还是人，他还是创造者，我们还是受造者。创造者和受造者之间有个不可跨越的鸿沟， right？ 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原则就是有限的、不可涵盖或者不可抓住、不可包括、无限的。这个鸿沟并不会因为我们得荣耀在永恒之中跨过去，否则我们就变成神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算我们得荣耀，我们的信心的对象还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上，这样子我们才和我们的主我们的三一真神有真正的交通，有真正的联合。 OK， 不是一个很抽象的哦，那种好像神人混在一起的什么，我们还是瞻仰他，我们还是敬拜他，我们还是他的受造物，我们是他的子民。 OK， 这是另外一个为什么约翰欧文会这么强调，非常非常具体的强调，我们是在耶稣基督我们主的脸上看见上帝的荣耀。 OK， 所以仰望基督的荣耀是每一个基督徒每时每刻真正非常具体的事实，这不应该 是一个口号，因为大家都会讲我们要仰望基督的荣耀，但是它必须是我们的事实，这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该做的，也是我们是谁，我们就是仰望基督耶稣荣耀的人。基督徒就是凭着信心仰望基督荣耀的人。所以讲的具体一点，我们的眼光聚焦在哪里？所以我们聚焦的到底是眼见的荣耀，还是目前我们眼睛看不见的荣耀？这个就很重要。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好了。谁能帮我们念一下？ 他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 这是在讲法利赛人，他们听到看见耶稣行的奇迹神迹，听到耶稣的教训，可是一再的否认耶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看到的荣耀是彼此的荣耀，他们看到的荣耀是人的荣耀，你就没有办法看到从神而来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的目光在哪里，我们的心被什么占据住，我们就是仰望什么。我们都信耶稣，很多人都说我信耶稣，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问我是否这个信耶稣，信心，你的信心他的工作是不是真的在仰望基督的荣耀。也就是说，你是否真的爱耶稣，你是否真的认识他，从他的话语中认识他，还是你觉得读圣经只是每次来团契的时候不可不做的一件苦差事，还是你是真的有这个动力，你每天要读圣经？因为并不是好像我读完一本圣经牧师就会给我一本圣经一年之内，而是因为你渴望从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中看到你的主耶稣基督，以至于你可以更爱他。就像你爱你的孩子，你会希望你更了解他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啊。你爱你的妻子，你爱你的丈夫也是如此。你如果不认识他，你没有办法爱他。你的心在哪里，你的目光就在哪里，你仰望的荣耀就在哪里。那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我们的目光都是放在自己身上，来自拍的文化。我的手机自拍功能非常好，只让他们知道。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告诉你的那个年纪，对，就是我自拍的时候，然后它会告诉我说：“哦，你现在看起来是几岁？” 小米，其他手机应该也有。所以我们的倾向都是自恋，我们的目光总是自然的，自然 natural man 就是没有重生的，或者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就是放在自己的身上，自恋，我们爱自己，但是如果我们被赐予一颗新的心，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我们就仰望他的荣耀，就以至于荣上加荣，就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我们不是，我们信耶稣不是让上帝好叫我们好好的做自己，我们信耶稣是让上帝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的目光从我们自己身上移开，然后移到耶稣的身上，就越来越像，好好的越来越像他的儿子。OK， 关于这段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其实我们在这里做的一件事，每一周重复做的，就是把仰望基督的荣耀，把它用不同的方法讲，不同的方法叙述，把它变得越来越具体。所以，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就是仰望基督的荣耀，就是成圣，就是效法基督，就是走天路嘛。所以其实只有一个主题。所以大家对目前我们今天讲的有没有什么想法？我的朋友 Daniel Kohi 牧师啊，他是几年前我刚接触改革中神学的时候，他给我很大的启发，也是算是介绍我读约翰欧文的，所以今天他来上我的课。有没有什么想法 ？OK， 那我们看一下，约翰欧文讲说，如果我们真的具体的仰望基督的荣耀，死亡对我们来说就不但不可怕，反而是我们 welcome， 我们迎接的事情。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读：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 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七章是我们主的大祭司祷告，他为他的圣徒求，他为他父所赐给他的儿女求，这是他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为我们求的。在这个祷告之中，他最后一件求的事情是什么？我在哪里，你所赐给我的人，叫他们也同我在那里，为要什么？我们时常讲说，耶，我们有一天我们要与主同在。可是耶稣他没有就说，你所赐给我的人同我在那里，我们开一个同乐会，然后烤肉，然后 party， 为要叫他们看见我的荣耀。这是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件事为我们所求的。所以如果这是他为我们所求的，我们这也理当是我们所盼望所渴望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旦我们思想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理解死亡对基督徒来说，对渴望荣福直观，渴望有一天眼见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耀的人，不但不那么的可怕，就像约翰欧文所讲，反而是我们可以欢迎的事情。 It's something that we welcome。 我们现在活得都很好，所以我们讲这个都可以讲得很勇敢很励志，但是如果这个要成为你真正的事实，你就必须照我们刚刚所讲的，现在就凭着信心每时每刻尽你的本分，活出你的身份，仰望基督的荣耀。否则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对你来说只不过是 偶尔拿出来讲的属灵口号。所以这可以帮助我们用一个完全不同的眼光看死亡，不是吗？死亡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的这个亮光之下看，就不再是好像突然发生在你身上，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不可避的，不可避免的，就是人都有一死。Right? 它不再是这样子。车祸死亡，癌症死亡，你坐飞机死亡，这些最终都不是人死亡的原因。对圣徒来说，你为什么死？Why? 为什么你死？更详细一点讲，对，都是上帝的旨意。我们或活或死，每一件事都是上帝的旨意。我们的死亡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求，因为他的父回应了他的祷告，叫他所爱的人，在他在哪里，就叫我们与他一起在哪里。所以对圣徒来说，死亡在这个架构下看就完全不同的意义。你的死，我的死，我们周遭圣徒的死，每一个死亡都是因为父听了他儿子的祷告，回应了他的祷告，说是的，好，你在哪里，我所赐给你的人今天也要同你在哪里。所以我们实际上说，基督徒看死亡和一般的世人不同，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这个理解之下，具体的我们就可以跟世人讲说，为什么我们可以看死亡。我们也可以对自己讲说，死亡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啊，希望能够慢一点，或者希望，对啊，每个人都面对一死，我们有一种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面对死亡。OK， 我希望今天能够在四十五分结束，因为 我今天要讲到。我们翻过来看，我们认识上帝就必然是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就必然是认识上帝。我们不把这个分开，我们不是信一个很抽象的上帝神明，因为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啊，信上帝，信神，神必什么什么，就把它讲得非常非常的抽象，好像一个神明一样。我们信的是一个三位一体道成肉身，一个具体在历史之中工作的上帝。那既然是如此，我们就必须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认识上帝。因为上帝的属性，他最完整的是在他儿子的位格和工作上面，或者在他儿子的生死复活升天得荣耀之上展现出来。大家对这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为什么上帝的属性是最完整的？或换一句话是说，上帝的属性最完整的在十字架之上展现出来。这个之前我们有提到，我们说上帝的属性，比如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上帝是嫉恶如仇的上帝，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所有的这些属性对我们有限的人来说，在哪里最完整的展现出来，就是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能不能在十字架上面看到上帝的慈爱？当然可以，看到他的怜悯，看到他的慈悲，他的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他长久忍耐。 OK， 我们可不可以在十字架上看到他的公义？我们怎么看到他的公义？圣洁的上帝必然要处理罪的问题，罪必然会有代价。 OK， 十字架是一个是审判，对所有罪的审判，而那审判最终是集中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 圣洁。所以还有另外一个相关的，我们之前讲过，有另外一位清教徒就是 Goodwin， 我们也会时常提到，他会说，在十字架上面，在那一刻，在我们的主受苦的那一刻，上帝对我们所展现的慈悲和恩典，远远超过他对他自己爱子所展现的慈悲和恩典。这就关乎，我们怎么理解上帝的旨意。让我们想，如果人没有堕落，如果亚当他成功了，吃了，取了，他取了那生命树的果子，以得到永生，在某种情况，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看到上帝某些的属性？他的长久容忍，他的恩典，或者他的爱的彰显，在某些程度上面，就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说他爱他所拣选的，爱到一个程度，他可以什么，白白将他的独一爱子舍去给我们，这点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因为他的爱子不会道成肉身，也没有道成肉身的需要。所以在认识基督，你看到基督的荣耀，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帝的属性是最完整的，在他的位格，在他的工作上面呈现出来。所以 Thomas Watson 会说，信心是一个使人同化的恩典。怎么说？这个跟刚才我们的概念是有关系的。信心是使你同化像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信心使你能够仰望他的荣耀。约翰·欧文说，仰望基督的荣耀是圣徒成圣的原则。OK， 还有几分钟，我们想一下，这样子的效法基督和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效法基督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大家都会讲效法基督，可是效法基督对我们一般来讲是什么？当你听到效法基督，人通常是讲什么？要有行为来洗脚，谦卑，然后努力的。就是我们讲到效法基督的时候，通常我们的目光第一个就是先跳到人的外在的行为，或者合一、谦卑、顺服，我们要为彼此洗脚等等等等，这些某些程度都没有错，但是这中间跳过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些行为的动机，或者它真正的来源，或者为什么你会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外邦人他在这些外在表现上的不见得会比一个基督徒要少，或者不见得比一个基督徒要不好，甚至会比我们更多，人所看见的更好，都会夸口。但是真正的效法基督首要的是你必须按照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那样子的效法基督，就是先仰望他的荣耀，以至于你荣上加荣，越来越有你主的样式。那这样子的效法基督，不，你的外在的表现是印证一个内在的属灵的真实。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讲效法基督的时候，没有讲到这个仰望基督的荣耀，就直接一直强调外在的表现、外在的行为、外在的这个。所以我会说，那本书《效法基督》金币式 Campus 的那本，它那个种就比较倾向，就是我个人的金钱、我个人的这种外在行为表现。可是如果改革中，你看约翰·欧文，比如说如何致死你的罪，或者他的那本仰望基督的荣耀那本书，所有他先讲我们必须仰望主，我们必须凭着信心仰望他的荣耀，之后你的成圣、你的生命的表现，那个才是一个信徒真正的效法基督。 OK， 好吧，我们最后默想经文，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个当然是对谁讲的？对多马，对不对？多马讲的。这个也是对我们讲的，我们是没有见就信的。那这个有福，我们可以思想，为什么这个才是有福的？因为这个定义上就是我们是凭着信心，就定义上是什么？我们是凭着他所赐下的保惠师看见耶稣，或者没有看见，凭着信心之眼见而信的，那个就有福了。OK， 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的福气，我们的属灵的福气，或者我们的产业，我们的领受的那有福的是如何领受的？这个会帮助我们将目光移开我们现在眼睛可以看到的荣耀，不管是房子、车子、事业、荣华富贵等等，然后移将那个目光转移到眼睛看不见的，是凭着信心才抓到的。好吧，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正预备我们的心，可以让我们来敬拜你，也祝福我们以下的敬拜，祝福你的儿女们，祝福你的圣徒们，让我们真的是具体的每时每刻都仰望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